至今十二年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4月27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4月25号，在大兴法院召开了2017年新区五方联动劳动争议纠纷化解联合新闻通报会。大兴区法院、大兴区人社局劳动仲裁院、大兴区总工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人社局仲裁委、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参与了这次通报会。 据了解，今年4月，大兴区成立了大兴区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同时大兴区在不断加大环保案件行政处罚力度的同时，在行刑衔接方面也取得了突破。 刚从黄牛手中买的购物卡，转眼间卡内余额便清零，多名买卡人遭遇购物卡陷阱，向警方报案。经调查得知，这些人买到的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克隆卡。西城检察院近日受理了这起克隆购物卡诈骗案。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4月25日，在大兴法院召开了2017年新区五方联动劳动争议纠纷化解联合新闻通报会。大兴区法院、大兴区人社局劳动仲裁院、大兴区总工会、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人社局仲裁委、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参与了这次通报会。会后，五方签署了合作协议。新区包括大兴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两部分，劳动争议案件在司法上都由区法院管辖，在仲裁程序上分别由大兴区人社局、开发区人劳局下设的仲裁委管辖，大兴区分别设有总工会。面对新区劳动关系领域内矛盾纠纷一发多发的实际，区法院、区人社局、开发区人社局、区总工会、开发区总工会等多家单位积极协同配合，努力构建劳动争议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有力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服务好企业的健康发展，有效促进了辖区劳动关系的和谐发展。会议通报新区劳动争议纠纷的基本情况、特点、态势，各单位结合自身实际，通过案例典型介绍新区劳动争议纠纷整体联动化解的成效举措和工作亮点。 本台消息，据了解，今年4月，大兴区成立了大兴区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同时大兴区在不断加大环保案件行政处罚力度的同时，在行刑衔接方面也取得了突破。近日，大兴公安分局环食药旅中队接到区环保局的线索称，在大兴区某村南侧的一钢结构公司存在没有任何环保措施随意处置危险废弃物的情形，且情节严重。4月13日，环保警察会同有关部门对该公司进行联合检查，经查，该公司是一家有正规营业执照的生产企业，主营项目生产钢结构、压型板、 C 型钢等建筑材料。在公司后院内，执法人员发现了大量未经处理随意堆放的废弃油漆桶、锡料铁桶等，不时散发出刺激性气味。 铁桶包装上均清晰地标有苯的有毒标志。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喷漆过程中产生的涂料废物及油漆桶内沾染的废油漆均需要由专业资质的回收公司进行处置，以此避免造成环境污染。但这家公司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在明知是有毒有害物质的情况下，随意将大量喷漆用的废弃油漆桶、溶剂桶私下卖给废品收购人员，不按规定随意处置带有毒有害污染性物质且情节严重，以涉嫌污染环境罪。目前该公司二人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该厂也被依法查封取缔。经了解，此前该企业已被属地政府查封关停并限期搬离，然而该企业却私自恢复违法生产。4月13日查处的此案是今年大兴区侦办的第一起污染环境刑事案件。大兴公安分局环神药旅中队与区环保局等相关部门联合执法，至今已对有问题的40多家企业进行了行政处罚。今后大兴区将以此为契机，健全完善环保违法无条件司法移交机制，对于发现的违法行为，不仅要及时查处高限处罚，更要追究其司法责任，最大限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强大的法律震慑。为了我们大兴区的蓝天，大兴区邀请市民朋友拿起电话积极举报破坏环境违法行为，也请大家记住咱们大兴区的环保举报电话6929-3006。 本台消息，刚从黄牛手中买的购物卡转眼间卡内余额变清零，多名买卡人遭遇购物卡陷阱向警方报案。经调查得知，这些人买到的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克隆卡。西城检察院近日受理了这起克隆购物卡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李某在北京市区多家大型商场门口以官方定价的95折向他人出售购物卡。交易时，买家都在官网上查询了购物卡余额才付了钱，可没一会儿卡上余额就成了零。事实上，李某出售的购物卡是经过了特殊处理的克隆卡。李某将购物卡售出后立即通知持有另一张卡的宋某，宋某拿着克隆卡消费购物，使买家手里的卡变成了空卡。利用这种技术，两人共骗取6万多元。一次，李某在西城区一商场准备故技重施实施诈骗时，碰巧被2天前刚刚上当受骗的张某等人发现并报警。 本台消息，为普及燃气安全用气常识，提高社区居民安全防范意识，4月24号，博兴街道博客雅苑社区联合市燃气四分公司社福亦庄店开展燃气安全宣传进社区活动。在活动上，燃气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向居民用户解答日常用气遇到的各种问题，指导居民如何正确使用管道天然气，讲解了多种不规范用气行为的危害及整改方法，并发放了相关宣传材料。同时，相关工作人员还对部分居民家中的燃气设备进行上门检查。通过这次活动，不仅让居民进一步了解了燃气安全常识，又让居民学习了出现事故时如何在第一时间用正确的方法处置，为社区安全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本台消息，为了提高家庭对社区幼儿的早期教育意识，增强家长们对幼儿身体状况的了解，近日大兴区早教指导中心来到新康家园社区，在社区居委会内开展了幼儿体检活动。活动中，工作人员们分别为每一位幼儿测量体重、身高、龋齿、体温等情况，并做了详细的记录。老师们在体检中积极营造轻松的检查氛围，使整个过程井然有序。最后，老师们对幼儿的各项指标进行了综合的健康评价，并反馈给每一位家长。此外，幼儿园的老师们还向家长们发放了手足口病的预防宣传单、 及诺如病毒来袭、幼儿呕吐、家长需关注，致家长的一封信，并简单解答了家长们提出的育儿问题。通过检查，让家长和孩子们了解了幼儿的身高、体重、体温、龋齿等身体情况，对一些儿童易患的病症能够及时的发现和纠正，对进一步提高幼儿的体格发育、营养状况提供了有效依据，深受家长们的好评。 本台消息，在北京印刷学院学校大礼堂，新老编辑出版之春朗诵会成功举办，老编辑出版人与学生们同台朗诵经典，为读书月奉上一道情意满满的精神大餐。文艺汇演在出版之春艺术团《我骄傲我是中国编辑》的诗朗诵中开始。现代诗《我骄傲我是中国编辑》表达了出版工作者的使命感与荣誉感，这是所有出版从业者的心声。他们虽然不像作家那样被大众所熟知，但每本出版书刊的背后离不开他们没日没夜的付出。他们虽然没有富足的生活，但却凭着自己对于文化的执着坚守在出版岗位上。读书不仅是为了丰富自己的文化底蕴，更是与作者进行心灵的碰触与交流，从而不断提升自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修养。在新媒体发展日益蓬勃的今天，图书会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魅力。学生张桂平说，海棠花季，这盛世如你所愿，怀念郭永怀，不朽，共产党员，我们的班长等节目歌颂了为国家的未来而浴血奋战的英雄们。随着声情并茂的朗诵，我们一起追忆怀念了周总理、郭永怀等为了建设更好的国家而奋斗的人们，他们值得被每一个时代所铭记与敬仰。就像不朽中写到的，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平凡的世界，我与地坛，老人与海，追风筝的人，瓦尔登湖，带我们饱览了国内外优秀的文学作品。随着时代的改变，文化输出与文化引进成为了新出版人的挑战。沁园春·雪、再见了大别山、孤独的牧羊人等节目引起了部分观众的跟唱，我们的心与雄壮的曲调一同激昂，同宏伟的歌词一起震颤。我们通过祖辈的诗句检视自己的青春，是否如他们一般有伟大的梦想，有追梦的勇气与坚守。 春之印记，悦享青春朗诵会颁奖典礼在师生的热烈掌声中拉开帷幕。这次朗诵会作为北京印刷学院红色读书月系列活动之一，紧紧围绕2017年书香校园共享阅读活动推荐书目展开广泛阅读，并以朗诵的方式将读书的所思所想所感深情演绎。一经推出，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响应。经个人自荐和二级学院推选，共有80多组、150多名参赛选手进入校级初赛和复赛。据了解，这次活动让新老出版人聚集一堂，老出版人以广博的胸怀纵览古今，新出版人以澎湃的激情传播文化，大家在朗诵和歌声中传达着自己心中的出版愿望与中国梦。北京印刷学院也一直在为建设有特色国际化的传媒类大学而努力与前进着。本次活动也是秉承着充实学生们的课余时间与诗歌进行灵魂的碰撞的目的而举办的。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本台消息，辅警下班途中偶遇小偷正在扒窃， 将计就计将小偷挤上公交车，又通过手机秘密报警求援。大兴民警在公交车站台等候，等进站车一停，迅速将小偷抓获，当场起获现金150元和一部手机。黄村东大街站是北京河北跨省公交车的必经之地。4月16号下午2点多，大兴观音寺派出所辅警刘畅下班准备乘坐跨省大巴回河北的老家时，无意间发现两名身穿黑色上衣的男子形迹可疑，不像等车的乘客。就在小刘准备上943公交车时，那两名男子突然一个跨步斜插到小刘身前，左右配合，故意拥挤前面一名女性乘客。其中一名男子将右手伸进女乘客的上衣口袋中，瞬间将手机偷出，两人快速传递。这一举动被小刘尽收眼底，小刘将两个小偷挤上了公交车。此时失主察觉到了什么，没有跟着上车，而是在车下惊慌失措地翻动起上衣口袋来。喂，石哥，快到黄村站来取镊子。为了方便沟通，辅警专门设置了一些暗语。派出所值班民警石湖波接到小刘的电话后，立即驾驶警车前往黄村公交站。原来黄村东大街黄村公交站是观音寺派出所日常便衣蹲守的车站。当民警赶到公交车站时，盗窃得手的两名男子刚下公交车，正快步穿过经开辅路向对面的公交车站走去。通过小刘的指认，民警迅速将两名男子控制，当场在其中一名男子身上起获手机一部，并在手机壳中起获现金150元。经审查，民警发现这两人是扒窃的老手，穆某曾4次因扒窃被警方处理过，陈某同样因此二进宫。目前两人已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 本台记者报道，4月23号，北京市第一家大型古森林博物馆正式开馆，几百幅全国名家的书画作品也在馆内与古树木一起进行了展出。据有关部门介绍，这是大兴区南海子文化季系列活动“南海子文化论坛·爱琴海”的专场。活动邀请了著名画家、学者，针对古森林博物馆和这次全国书画展以及南海子文化的发展、大兴文化建设发展进行了交流。爱琴海玫瑰文化博览园总经理崔宝田向记者介绍。 首先作为古森林博物馆的话呢，这些个展品大家都看了啊，非常震撼，把全国各地啊名山大川以及世界各地那么多的话呢那么好的展品汇集到一块儿，这个应该是没有的啊。所以我要是讲的话呢，应该说作为北京的这个古森林博物馆啊，应该是在全国来讲是第一啊，大家看到都很震撼。这些展品的话呢，应该说是来之不易。整个这个搜集了20多年，啊，把这种全国各地啊、世界各地，也不是说所有的展品都什么，经过了也是千挑万选的那么选出来的。主题呢，跟我们这个当下的话呢，应该也特别符合，啊，应该说都是些正能量的，啊，包括我们的崖柏。啊，包括我们这个菩提啊，包括我们的森林之母啊，包括我们的这个丝绸之路啊，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呢，都是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另外的话呢，就是画家啊，姚少华先生，他们也是得知有在北京有那么一个大规模啊，那么震撼的古森林博物馆，然后呢，就想的话呢，把他们的字画在这里面展览啊。刚才向他所介绍的。有些东西的话在别的馆里面可能真是也是无法展出，这种把字画和古森林啊两种的话呢给它结合在一块儿啊，确实是机缘巧合。我们还计划呢把一些个像梅花、盆景和古森林这些展品同时展出。在古森林博物馆里面，其中的话呢有一个应该叫恐龙时代的，那就是说白垩纪这个时期的展品，那就是硅化木啊和书画玉。这里面的话呢也是为了配合情景吧展出，这样的话呢里面也会布置一些个恐龙啊，让人们来讲的话呢时空穿越啊，能够想到这个白垩纪时代的这种情景。 古森林博物馆坐落在大兴区卫神庄镇爱琴海玫瑰文化博览园内，博物馆集古墓鉴赏、森林文化、森林科普为一体，是以弘扬古森林文化为主题的大型古墓博物馆。古森林博物馆的开馆将开拓森林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弥补北京地区古树木科普教育的缺失，弘扬古墓文化，引起人们对森林植被的保护和重视。 来，老伴儿，妈妈给你讲一下啊，这一个就是龙眼根，它的年龄你知道多大了吗？它有500年。 您好，您怎么想起带孩子过来看这个古森林博物馆呢？ 我就想让他多了解一下这个植物的历史，然后还有儿童乐园也能玩一下。 然后您觉得怎么样啊？对这么点宝贝儿有什么样的影响啊？让他来这儿， 我感觉他能更多的就是说知道一些中国这个物产的丰富啊，然后就是包括这个对植物的一些个了解呀、从这个可以看出来，孩子就知道树的年龄是通过年轮然后来计算年龄的。 据爱琴海玫瑰文化博览园负责人介�绍，从现在开始到5月1号，游客来到园内不仅可以欣赏到古树木、古化石、名家名画，还可以在园区内看到超大型的声控仿真恐龙。 本台消息，5一小长假期间，城管执法部门将全面启动以核心区、公园、旅游景区、繁华商业特色街区、主要交通枢纽以及群众性大型集会场所等人流密集地区的综合整治。4月24号，市城管执法局通报，节日期间将重点遏制无照经营、店外经营、非法运营、非法小广告、非法悬挂宣传品、露天烧烤等影响街面环境秩序的违法行为。节日期间，城管执法部门将重点打击天安门广场及周边的地下通道等区域内无照经营、散发小广告等违法行为。除了对核心区域全时巡查监控，还将对东华门、西华门、南池子南口、南长街南口、神武门、人民大会堂西侧路、广场东侧路南口等结合部地区加强执勤力量，避免无照经营人员进入。同时，本市城管执法部门还将根据违法行为高发的特点和时段，定人、定车、定岗、定时、定责，在各市区重点景区公园及其他人流密集的热点旅游景区景点，做到每日7时30分前到岗到位，且不早于景区停止售票1小时后撤岗。 据了解，目前城管执法部门结合已开展的春蕾一号旅游市场环境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全市旅游景区周边及旅游线路存在的非法散发小广告、无照经营、非法运营、非法一日游等违法活动。同时，相关负责人表示，全面启动治理门前三包责任区环境脏乱、擅自设置户外广告等环境秩序问题，针对露天烧烤、夜市排档逐步抬头的现象，做到巡查全覆盖及高线查处。对春季易发施工扬尘问题，城管部门将利用视频监控和建筑垃圾车辆运输管理系统，规范渣土车运输管理，杜绝道路遗洒等污染环境问题。 本台消息，为了提升农民技能水平，促进劳动力就业由体力型向技能型转变，4月24号至28号，安定镇社保所、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农经科、成人学校4部门联合举办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培训班。这次培训为期1周，主要包括清洁能源采暖技术和精品家常菜制作培训2项内容。清洁能源采暖技术培训班聘请了天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和大兴区中欧低碳能源利用职业技能学校的多位技术专家担任教师，采取面对面教理论、手把手传授技术的形式，讲解和传授煤改电、煤改气采暖设备组成、运行原理、安装和日常维护技术等方面的知识。来自全镇的91名群众参加了学习，考试合格者将发给从业证书，持证人员既可以接受天普公司的招聘，成为公司的维修技术人员， 也可以在本镇从事清洁能源、采暖设备维修保养工作。精品家常菜制作培训班特邀请了大兴二职专业老师来授课，吸引了镇内49名群众参加培训。培训中，授课老师从食材的挑选、做菜的窍门、摆盘的讲究等都做了详细的讲解，并进行现场示范，现场气氛非常热烈。通过培训，学员们不仅大开眼界，还掌握了一门有效的工作技能，加大了再就业的几率。 本台消息，今年的退休人员养老金调整平均水平为5.5%，但具体到每一位退休人员身上，实际调整水平会有差异。新闻发言人卢爱红表示，1到3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334万人，同比增长16万人。1季度末，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3.97%，环比下降0.05个百分点，同比下降0.07个百分点。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129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41万人，均同比增加3万人。社会覆盖率范围持续扩大，截止到3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8.92亿人、10.12亿人、1.8亿人、2.18亿人、1.83亿人。5项基金总收入为1.53万亿元，同比增长26.9%，总支出为1.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7%。近日，人社部、财政部共同印发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2017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决定从2017年1月1日起，为2016年底前已经按照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2016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5.5%。卢爱红说，此次调整预计将有8900多万企业退休人员、1700多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受益，共将惠及1亿多退休人员。 这次调整统一采取定额调整、挂钩调整与适当倾斜相结合的调整办法。定额调整体现社会公平，同一地区各类退休人员调整标准基本一致。挂钩调整体现激励机制，使在职时多缴费、长缴费的人员多得养老金。适当倾斜体现重点关怀，主要是对高龄退休人员、艰苦边远地区企业退休人员等群体予以照顾。在调整过程中，具体到每一位退休人员，由于缴费年限、工作年限的不同、养老金水平不同等原因，实际调整水平具体到每一个人也会有一定的差异。卢爱红表示，今年2月，人社部正式公布2017年版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最终确定了44个拟谈判药品。下一步的工作是按照相关程序组织医学、药学、卫生经济学、保险管理等领域的专家进行谈判，达成一致后，再将符合条件的药品列入药品目录。这项工作预计于今年上半年完成。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景然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是操场传来蝉的声音，多少年后也开始很好听，将愿望的纸飞机寄成信，却不知道